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进入2018年，北京现代持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北京现代第一季度的销量已经接近20万台，累计同比增长20%。旗下 C 级、D 级、S 级三大细分市场全面发力，明星车型月均持续破万，助力北京现代实现2018年的开门红。这也是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北京现代已经实现了销量连续9个月的正增长，稳步回归主流阵营。 下面插播一条新车消息，2018年全球订单火爆的 SUV 车型 CHR 即将由广汽丰田进行原版导入， 3D 立体 C 型尾灯与首字母 C 相互呼应，这个尾灯十分有辨识度，广汽丰田 CHR 敬请关注。 2018第15届北京国际车展强势来袭，4月27日至5月4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天主新馆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盛大开展。届时，快车道 FM 坐镇主场，为大家直击盛况。众人追捧的超跑豪车，科技感十足的新能源汽车，还有定义未来的概念车型，还等什么？听直播就对了。哦，还有万元红包等你拿哦，不见不散。真金不怕火炼，不怕火炼，好车不怕考验。三位真火，还原车辆真实表现。 欢迎收听快车道三位真火，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车。 咱好久没烧这个三位真火了哈。 今天也不烧车啊，以前也不烧车。 烧车有点贵。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关于政策方面的问题，来烧烧政策。 怎么来讲呢？其实前一段时间，我觉得大家伙都关注一件事儿，就是 重磅消息吧。 中美两边这个税这个贸易战啊，开始 对 如火如荼的，就是开始了。然后大家也都抛出了各自的政策，虽然现在还没有说具体的实施啊， 嗯， 但是也在逐步的在互相试探对方的底线。而对我们来说，我们跟车这个聊的比较多嘛，而且正好我们发现在他们双方对这个口的过程当中， 嗯， 这个车被塞进去了，而且说这个涨的还不少，这个税，嗯， 对，洪生那么说啊，可能有些人听不懂，嗯，所以咱们就是系统来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事儿，其实就是关于这个加征25%的关税的问题。 嗯， 它这件事儿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的条例》相关规定，国务院批准说是对于美国的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的商品加增25%的一个关税，实施日期就像洪城刚才说的，还没有最后确定实施，但是国务院呢，会在实施日期的时候会另行通知。但是这个事情呢，可能会对一些进口车呀，就是美国的啊，进口车呀，包括平行进口车啊 ，4S 店的这个销售渠道都会有一些影响，甚至会对二手车的价格也产生影响。 说白了呢，老车， 嗯， 就是怎么回事儿？ 这个赫尔刚才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今天讨论主要是针对这个， 你就不能一句话总结一下概括一下？ 对，就是增收了25%的关税之后， 关税之后 对美国进口车有多大影响？ 对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那你咋不说呢？你这非得让赫尔自己说出来，真是的， 是吧？ 这个更官方一些嘛，好听啊。 我一般自己能做 多说点好听。 你可别这么说，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官方政策，如果直接按照宣读的方式，我都听不太懂。 我一般往往就体会上听这种简单的一句话概括的。 嗯嗯，就是25%加征关税之后对美国进口车影响有多大。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帮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如果说增加了25%的关税， 嗯哼， 那么什么车型会涨价，究竟大概涨多少。 对，那咱们跟大家要不要先罗列一下会有哪些车型会受到影响吧？ 我觉得可以， 对吧？因为这个大家心里还是要做的有数，才能知道哪些车买这些车 可能会受影响。对，这也是很多人会、嗯、会想要知道，尤其消费者是不是我想买这车就它就会受影响。 嗯，我先跟大家说几个品牌啊， 嗯、 像特斯拉，这是首当其冲的。哎，旗下车型 Model S、Model X， 这个是会受到影响。 嗯， 然后呢，再就是林肯这个品牌，像旗下的 MKC、林肯的大陆，还有林肯的领航员。 嗯， 这个也会受到影响。然后， 那其实林肯还有其他的几款其他的， 我们先列举，就是说只要林肯旗下没有国产的，那它都是属美国的。 那它要是墨西哥产的呢？ 他就不走 美国的关系。 哎，对对对， 对，现在只是针对美国。 啊、 所以目前、 American ， 所以目前只有林肯的 MKC、林肯的大陆，还有林肯的领航员， 对对 对， 其他几款车可能不面临。 对 啊， 像福特的猛禽 F， 福特的 F150， 嗯， 还有那个野马 Mustang， 这个会受到面临影响。 嗯， 然后就是吉普旗下的大切，还有牧马人。 都是两款我爱的车。 再一个就是雪佛兰下面的索罗德、科迈罗、昂克雷以及凯雷德。 嗯、啊，行，下面这几款车都不太走量。 但是其实你看啊，有一些车还是受关注比较高的，就是相对来说卖的好的，牧马人啊、大切呀、啊，包括上面的 Model S 啊、Model X 啊，这都是关注度比较高的车型。 嗯嗯。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商务部公告所将涉及的非美国品牌汽车产品。 这个非美国品牌 就是说 产品为什么 不是美国的品牌，但是它的工厂在美国，由美国生产。进口这种 哦，就是还是要走美国渠道。 对啊，那肯定啊，因为它是在美国设立的工厂嘛，从美国那边整车进口过来。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接下来的这些车型都是躺枪的车型呢？ 嗯， 也不算 吧，也可以吧，可以这么说，躺枪也 躺枪。 因为我觉得下面涉及到这个品牌跟美国真的没什么关系。 对， 倒霉飞的就只不过是这些车型都在美国建了厂。 是， 我们看看这个就是 来赫介绍这个。 对对对，我们来看看啊，宝马 X3， 宝马 X4， 然后宝马 X5、X6 都有涉及啊，宝马 i3， 然后奔驰的 GLE、GLS， 还有奔驰的 R， 还有这是坦途、红杉， 这是丰田 哦， 丰田坦途、丰田红杉、 塞纳对，然后 讴歌的 NSX 对 NSX，然后 MDX，还有 QX60 英菲尼迪的， 所以说这些都是躺枪的车型。他们也因为生产的地址落在了美国，而导致进口的关税会被增加。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说这25%的关税要是增收了，对咱们要买车的话影响有多大。 嗯， 刚才跟大家涉及了一些品牌，一会儿我们跟大家再详细聊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花灯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夜生活都为了一时初心，酒不醉人人自醉，多了青春，萧瑟朦胧，倦眼惺忪，大家归去，心灵随着转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 心不怕火炼，不怕火炼，好车不怕考验。三味真火，还原车辆真实表现。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啊。都说这个增加了25%的关税，然后对车有多少影响？影响到底有多大？我觉得就是价钱嘛。对吧，无非就是钱嘛。 对，就是 你要是这么说不差钱的话，那我什么也不跟你 说。我没 说 不差钱， 我 没说不差钱。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不是，我说的意思不是不差钱，我说的意思要跟大家说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涨，它涨多少 啊？ 其实就差钱，而且差都差在税上了。 这个税费是怎么算的？ 对，我们都说这个涨税了，到底这个税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嗯， 在这里跟简单再举个例子吧，我们以一辆30万的，就是人民币啊，30万的2.0T 的这个车型。为例，假定它这个排量是1997，这样的话它就是 2.0T 嘛，我们常说的。 嗯， 加征关税前的税率呢是25%， 是。 那么这个关税是最后算下来用30报关价乘以0.25，就是得75,000。 嗯， 然后再加上它的消费税以及它的增值税，那么这辆报价是30万的车呢，最终买到手是46万，就算46万吧，会多一点。那么这是增加之前的一个支出成本，那增加了25%之后呢，它的上浮就会上涨到554,000，就是几乎上涨了10万块钱。所以说从这个简单的举例来看呢，这25%的关税现在能有一个直观的了解了吧。 那其实这个增幅挺吓人的。 当然了， 涨了10万块钱， 这还仅仅是一辆 2.0T 30万的车型。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品牌 哪有30万的，你告诉我。 那个野马 2.3T 是差不多30万、哦哦、所以说就是，但是你看我们一些热销车型啊，你比如说特斯拉那两款车卖的还可以，对吧？ 嗯。 然后宝马的 X5 X6 这就不说了吧，那 X5 在中国卖的是相当火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车型，你像最近这个林肯的领航员在这个中国是挺火热的， 关注度很高。 对，这个已经是100万的车了。嗯， 特斯拉受影响不大，因为它纯电动车，它的收费税率，尤其包括它消费税，它是免的，然后它就单独的， 它是关税增加了吗？ 它单独增加了关税。 对啊，它只增加25%嘛。 所以它那个特斯拉相对来说就增的钱不会太多，是吗？ 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 纯电动车相对来说增的是最少的，因为它税就比这个排量高的要低。 嗯， 说的简单点呢，就是纯电动现在比是小排量，小排量比是大排量，大排量比是超大排量。 是这样的， 就是排量越大税越高。 那当然了，因为消费税在里边放着的嘛，因为三升以上的消费税是非常夸张的，3.0到4.0之间是25%，四升以上是40%。所以说这个一旦叠加出来之后，你买一辆比如说那种6.2升啊什么这个那个，你要买算下来的话那就多了去了。 那我有个问题啊，那有些车型现在刚刚上市的一些很多豪华的车型，现在不就如果说增税之后基本就考虑先不要卖了吗？ 因为我们刚才在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政策已经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具体实施。 哦， 那么可能会因为这个政策的出台，它会受到这个上涨的影响。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现在是很多像林肯这样的豪华品牌就是购买的一个好时机呢？ 对，我刚才就想问这问题。那既然它要涨，就趁它涨之前咱就买了呗。 是这样，如果你这也要看 4S 店厂家它最终一个政策。如果说像我们刚才分析到的说趁这个没有实施之前我们赶紧去买， 嗯， 那这个我相信它也可能真的4S 店那边在利益方面考虑，他会考虑的比较多。比如说我，说这个车型现在因为政策我买不到， 已经进关的车型， 对对对， 先不卖， 对对对，有这个可能。 你涨了我再卖我就赚了，是吧？ 也不叫赚了，那这个钱是交给国家的，就不是说他想赚这笔钱，那关税是被国家收走了。 但是有些车型如果要是已经报关完了呢，已经进来呢。 我觉得那些车是不会影响的。 那些那对那个 对、啊、 已经报关已经进来的那应该可以。 哦，对，他也没有办法，4S店是赚不去那个钱的、嗯，最终那个税还要交给。 所以就是说，现在这个20%这个税，可能对你现在已经进到国内的车是不会有影响，就对现车不会有影响。 但我相信现在很多很多的一些4S店一定会打出来这张招牌，就是趁着涨关税之前呢，您还是先买一辆车吧。我觉得现在买的时候比较便宜。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未来的这个价格上涨咱们有什么应对的措施吗？ 嗯，目前来说应对措施我觉得这种说法也不算完特别完 对应该不叫应对措施，就像 应该说分几点。首先一点，可能很多人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品牌这些车型里边啊，多数的还算在我们这消费者这个层级里面，可能还是持币观望，就说我可能有这个钱，但我还要观望一下。刨出这部分群体，剩下那些就说我们刚才说不差钱那部分群体，那大家可能他们就不会再多考虑这种东西了。你涨这些对我影响也不甚很大，我只要喜欢那我就去买呗。那我们就说，你看刚才赫尔说这个吃那个解应对，那我们就说持币观望，这个我觉得可能真的是需要再观望观望了。 其实我觉得就分两块，第一部分纯美国车，想躲躲不了的，一点戏没有的。 嗯， 它不像是躺枪那些品牌，德国品牌什么的，人家好歹还有什么印度工厂， 对， 墨西哥工厂， 你像什么特斯拉，我觉得 德国工厂 一定会受影响的。 就是我不走美国这条贸易线，我可以走其他的线进来，所以像奔驰啊，包括宝马呀、啊、这几个品牌，他们还有空间。哇，但是讴歌好像和丰田这个坦途，他们是希望不太大，我不知道他们就还有其他工厂没有。那你们这， 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能想到的，我脑子里一听到这事儿，我觉得哎呀，特斯拉完了。首先，中国是特斯拉的一个很大的市场，然后呢，特斯拉中国走量走得很好。你现在一说你要涨价，它肯定会有影响、啊。 我跟你讲啊，前一段时间就那是个特斯拉的马斯克，就怼特朗普。说，你说人家都征税，你也征，后来征完之后，现在特斯拉，我觉得算一笔细账，特斯拉反而倒霉了。 所以你说特斯拉会不会因为这个最后真的是涨税了？它国产， 特斯拉一直在特斯拉一直在找合作的机会，能在国内进行生产。 嗯， 他其实他非常希望去找一个地方政府 来拉低它的成本嘛，肯定是。 而据说上海政府其实对特斯拉这个品牌非常感兴趣。 嗯， 所以说很有可能在上海周边，我们将出现未来这个上什么特斯拉是吗？ 嗯， 都。 这有可能吧， 没准的事儿， 没准 的事。我觉得林肯也挺危险的，这已经三进三出中国了，难道还有第四出吗？这肯定对林肯的影响也会很大。 如果说你要非要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我表个态的话，我只能跟大家伙说买国产品牌吧。 我就觉得 大方向不能乱，红旗一定要。 我真是觉得说有一些这种政策呀，会对一些品牌有一些直观的影响，而且是这种。就是尤其对他们的产品竞争力上，你像林肯这个品牌本来就是说又重新回到中国了，刚刚打下点基础，又刚刚打点基础，又出来这么一个政策，我觉得这个品牌多灾多难啊。 我觉得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其实我们也可以盘点一下这几个品牌，看看他们下一步该怎么走，然后这步棋他们自己要怎么盘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刚刚说点了几个品牌，我是觉得担忧会比较大的。 起码我觉得林肯这品牌肯定要担忧， 这真的 是 很危险。 林肯去年包括2016-17这两年在中国发展还是挺好的。 对， 我说林肯啊，我就往大头上找，找谁呢？找福特。 嗯， 说句实话，福特现在在全球市场，我觉得它很岌岌可危的一件事。 嗯， 它不像通用集团，通用集团在中国市场是有合资品牌的， 嗯， 对吧？也不担心福特，在我心目中这两年就卖的就不怎么着， 福特一直都 不 算太好， 就 不 怎么着。 不 然后好不容易呢，大宝贝儿林肯。然后在国内现在终于呢通过自己的推进和增长有 对又把之前的那点信息找回来了， 哎，然后涨关税，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怎么办？因为福特现在你不好的话，那就福特通过各个压力要去压特朗普，你知道吗？你在美国是你可以对， 明白 如果你是大财团的话，你可以对当局去提要求，说如何能够放缓对中国的政策来保证我们的市场，但是福特大集团能否为了林肯去这样做，这我画一个 大。对，你说的呢是比较具体的，你提到了林肯这个福特林肯这个品牌了都已经。 特斯拉也想去施压也压不动。 对，我们说一个稍微就是官方的话吧，就说其实这个中美汽车合作呢绝对是互惠互利的。 对咱单纯说对美方来讲，那是绝对有利的。所以说，你想，你刚刚举到了通用啊、福特啊，包括 克莱斯勒，嗯， 这个如果他们都是离开了中国市场的话，其实对他们的销量没有任何好处。 其实我 一流变二流了呗。 我前一段时间听了一些就是别人分析特朗普的一个事儿啊，其实他们说是怎么的呢？因为之前的一些种种误会，很多的美国人认为是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咱们的人来抢了他们美国的制造业和包括他们的饭碗。而其实不是这样的，而其实是很大的利益是被美国的一些跨国集团去赚到了。 其实我觉得 这是有个误会， 对，误会应该是有，但是要是说从这个全球或者这种开放或者竞争合作这个角度来想的话， 你听我说完。然后特朗普是个什么人呢？特朗普是一个特别会把握对大众的这个口碑的人，就比如说老百姓都觉得是咱们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饭碗，但是在这个时候啊，大财团还会出来，因为最终的获益端是人是他们。 但咱就退一万步讲啊，咱就说如果这事儿真的发酵起来，然后两边打起来了，其实我这么一看的话，可能受伤害最大的肯定是美国了，对吧？你对中国的这个消费者来说也不一定，因为你想啊， 我们不一定非得买你美国车。 对，只有少数人， 多简单啊， 你看他现在限制的只是一些就是比较大的，或者说是这种算是 A 级的品牌吧，对吧？万一说你这品牌哦，你的产品力下降了，你的价格升涨了，我们不买你了，那中国现在的品牌就是属于这种，那你别给我机会，你给我机会我就崛起。 对 吧， 你看大吉利大沃尔沃，我现在都等着呢，我跟你说往上激厚积薄发的。 这么一看其实对消费者来说也不是坏事儿。 但是我跟你讲，还有特朗普是个什么人啊，特朗普是一个翻脸比翻篇还快的人，他想发个推特这个意见就出来了。 也对，一天三遍。 所以不用看他现在这个政策闹得有多欢，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商人的角度，他最终会权衡利益，这场仗能否打得出来呢？洪城在这里觉得个人可能打不起来，倒霉的最终还是他。所以说呢，最终要是敲回来，如果说真的涨了关税怎么办？我在这里提议，因为国内真的还有很多好的品牌，还有其他的进口豪华品牌，你可以出门右转再找一下四 S 店。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品牌真的它的成长的这个速度太快了，这很容易，对吧？ 对，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说涨了关税，然后您相中了那些车型都涨价了，那想买其他车怎么办？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来向我们提问，我们给您推荐啊，好多车型啊， 没错， 可以，但这件事儿我们肯定会持续关注一下 的。 然后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聊的，发表你的意见的啊，都可以在微信搜索好友的地方搜索我们快车道就可以了。 那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最孤独的时候，不会有谁来陪伴你；最伤心的时候，也没有人来呵护你，只有你自己经历着一些必经的经历，只有靠自己才能回答一些生命中的难题。你爱这个世界，甚至爱着它的空气，你爱着你的他，希望他也爱着你，好好爱自己。在失败时给自己打气，常常问问自己，什么才是你想要的东西。爱自己，爱自己，这个世界我最了不起，因为我爱你，我爱着你，